愿恩惠怜悯平安，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门。弟兄姊妹们平安，很高兴今天能够回到圣恩堂，跟你们一起领受上帝的道。今天是我主登山变相日，也是显现期的最后主日，接下个主日就进入预苦期，预苦期之后就是复活节期。今天我主登山变相日是显现期的高潮，因为在今天的经文马可福音九章二到九节，耶稣非常清楚地彰显出来他是上帝，天父上帝也证明这一点，甚至摩西和以利亚都在做见证，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也是上帝在旧约的借着众先知向以利亚和摩西所预言的弥赛亚基督。我们现在再一次地慢慢看今天的经文，从第二节开始。过了六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，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，衣服放光，极其洁白，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的那样白。好，很清楚，耶稣是上帝。他在世界上的时候，通常看起来就像所有其他的人一样。你光看耶稣的时候，你绝不会看出他是上帝。但是现在在这高山上，他的神性露出来，上帝就是光，现在这上帝的光就照耀了，耶稣的形象变了，甚至他的衣服也非常亮，极其洁白。我想我们到了天堂的时候，大概会是这样看到耶稣了，就像在启示录所说的，耶稣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，耶稣就是上帝。好，我们继续看第四节，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，并且和耶稣说话。好，那么为什么是他们两个呢？至少可以提出两个可能的原因。第一，他们两个就是整个旧约的代表。在新约圣经，我们常常看到摩西与先知这句话，那这就是指着旧约两个主要的部分，摩西五经，就是旧约前五本书，还有所有的先知书，也包括我们今天通常会说是历史书。那么摩西，他当然就是代表摩西五经的部分，然后以利亚就是代表先知的部分，所以他们两个在这里就见证整个旧约就是指耶稣，都是预言耶稣了，都是要我们仰望耶稣了，现在耶稣就来了。摩西和以利亚见证他就是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基督，等一下父上帝也要见证耶稣是他的独生爱子。好，另外或许可以提的原因，为什么是这两位摩西和以利亚在场，是因为摩西和以利亚都可以说很熟悉在山上与上帝同在，对不对？摩西上了西乃山至少两次，特别是第二次的时候，他花了好多时间在那里跟上帝在一起，领受了上帝的律法。摩西也是在另外一座山尼波山去世的，他去世之后也就与主同在。以利亚呢，首先他在加密山与巴利的先知做比赛，记不记得？那当然耶和华胜过巴利，把烈火从天降下来，烧尽燔祭木材、石头、泥土，又烧干沟里的水。众人看见了，就俯伏在地，说：“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。” 以利亚之后，与摩西一样，也上了耶和华的山，就是西乃山。那么在那里，上帝如何和以利亚显现呢？是很有意思的。圣经说，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，在以利亚的面前有烈风大作，崩山碎石，耶和华却不在风中，风后地震，耶和华却不在其中，地震后有火，耶和华也不在火中，火后有微小的声音。以利亚听见，就用外衣蒙上帘出来，站在洞口，有声音向他说，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上帝如何在那里与以利亚同在呢？在他的话里面，这很重要，我们等一下也要回到这一点。好，所以现在呢，在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，摩西与以利亚都在与耶稣在一起说话。那么他们所说的是什么话呢？路加在他的福音书里面就告诉我们，他们在谈论耶稣去世的事，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。可以说他们谈论这个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上帝在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来到世上，主要要做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，在耶路撒冷的十字架上受死，第三天复活，救赎我们罪人。好，我们现在继续看第五到七节。彼得对耶稣说，拉比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可以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因为他们甚是惧怕。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，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好，经文说，因为三个门徒很惧怕，所以彼得才向耶稣建议说，可以搭三座帐篷。那他们为什么会惧怕呢？因为一般来说，在圣经里面，你如果跟上帝在一起的话，你就是会惧怕。当时耶稣放光，他就是上帝，并且有那云彩来遮盖他们。当以色列人走旷野路的时候，上帝就是在云彩里。现在还有天父上帝的声音突然出来了，哇，圣洁荣耀的上帝真的在这里。记不记得在西乃山的时候，以色列人的经验吗？众百姓看见雷轰、闪电、脚声，山上冒烟，就都发战，远远地站立，对摩西说，求你和我们说话，我们必听，不要上帝和我们说话，恐怕我们死亡。彼得、雅各和约翰照样也怕死了，他们罪人怎么可能跟圣洁的上帝在一起还存活呢？有可能彼得是他们三个最害怕的，因为父上帝叫他们要听耶稣。但是在马可福音前面几节，当耶稣告诉门徒说他快要去耶路撒冷，为了受苦受死的时候，彼得不肯听，对不对？马可福音说，彼得就拉着耶稣劝他，耶稣马上就激烈地责备彼得。现在在高山上，父上帝也说你们要听耶稣，彼得一定是怕死的。好，我们继续看第八节。门徒忽然周围一看，不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。摩西和以利亚已经走了，门徒要听的是耶稣，已经不是他们两个。 他们两个是预言耶稣的来临，是准备耶稣的来临，但是现在耶稣上帝自己已经来了，我们可以直接地听他上帝的话。对，我们不再需要像旧约那时候的先知。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，耶稣已经来了，说话了，并且整本圣经，特别是我们现在有的新约，告诉我们一切我们所需要知道的关于耶稣、关于上帝、关于我们的救恩。是的，我们现在不再需要像旧约那时候的先知，我们现在能够在圣经里面好好地听耶稣的话，就像父上帝在我们的经文里面所告诉我们要做的一样。其实彼得之后告诉我们，我们有圣经，并且他当时指的只有旧约，我们有圣经比那样山上的经验还要好。在彼得后书第一章，彼得是这样写的：我们亲眼见过他的威荣，他从父上帝得尊贵荣耀的时候，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说，向他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，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。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，在这里这预言就是指旧约圣经。这预言是如同灯照在暗处，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，只等到天发亮，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。彼得说，旧约圣经是比他在那高山上的经验更确定的。那我们这些现在也有新约的基督徒，就是更加确定的。好，我们要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，最后一节第九节。下山的时候，耶稣嘱咐他们说：“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，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。”耶稣命令他们三个门徒暂时不能把这经验告诉其他的人，也顺便再一次提他要受死复活。这三个门徒好像真的听耶稣这句话，等到耶稣复活后才报告这件事，像在三本福音书的记载，还有我们刚才听到彼得后书那样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。重点是什么呢？我特别要提出两点。第一，一定还是这个，耶稣是上帝，他自己彰显他的神性。父上帝证明了，摩西和以利亚也都在做见证，耶稣就是上帝，也是上帝在整个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基督。耶稣成全了整个旧约，在那山上，摩西和以利亚也就是整个旧约的代表。好，第二点呢，就是父上帝证明耶稣是他的爱子之后，给那三个门徒的吩咐，你们要听他。那么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如何听他呢？主要是在他的道圣经里面。听耶稣不是指你听你自己里面的一种声音，也不是指你听你生活的特别经验，乃是指你听上帝给你那更确定的话，就是圣经的话。那么你听的怎么样？听耶稣的声音不太容易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每天实在有太多其他的声音我们可以听。当然有比如说电视的声音，在社会上好多不同的声音，也有你手机上 的声音，无论是 LINE 好或者 FB 连书好，其实这里有好多不同的声音，对不对？也有朋友同事的声音，还有你家人的声音，特别是你还没有信主的家人，可惜他们的声音跟耶稣的声音常常还是有冲突。那么为了听耶稣的声音，首先你要固定来到这里，就是好好的听，就像你们现在正在做一样，你们现在正在听，感谢主。但是也要在家里每天花那个时间打开圣经，好好的听，你自己一个人听，也跟家人一起听。诗篇一篇说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对，我们要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，昼夜思想耶稣的声音。我们要把我们自己栽在圣经的溪水旁，随时得到它的滋润，这样我们就会结果子，我们的叶子也不枯干。我知道每天是个征战，我们都那么忙，我们周围也有那么多不同的声音，但是我们要注重的是耶稣的声音。我再问一次，我们听的怎么样？现在或许应该问，耶稣的声音所说的是什么呢？在这显现期，几个礼拜前，我们已经看到耶稣主要的信息，他主要所说的是什么？我们复习一下，马可福音一章十四、十五节，约翰下监以后，耶稣来到加利利，宣传上帝的福音，说，日期满了，上帝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，信福音。耶稣说，你们当悔改，信福音。首先悔改，是的，悔改，在上帝面前承认你的罪，包括你常常不专心听，没有注意听耶稣的声音，你习惯听太多其他的声音。因此从耶稣的口出来的第一个声音就是，你当悔改。悔改后接下是什么呢？信福音。耶稣第二个声音就是福音的声音。其实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就包括这福音的浓缩，摩西、以利亚和耶稣在谈论的就是耶稣快要去耶路撒冷受死复活。经文最后一节又提到耶稣复活的事，这就是福音。耶稣在耶路撒冷为你死在那十字架上受死，然后第三天复活。他这么做正是为了赦免你刚才在上帝面前所承认的罪，你常常不好好地听耶稣的声音，这个罪。是的，你的确有这个罪，但是耶稣的声音怎么说呢？在马可福音下一章第十章，耶稣就说，他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这多人包括你，耶稣舍他的命是为了做你的赎价，为了赦免你的罪。是的，就是因为我们常常不好好地听耶稣的声音，耶稣才需要，并且他很乐意地听他父上帝的声音，说，我独生爱子啊，你要下去到世界上去成为人，为了赎他们的罪。耶稣真的听他天父的话，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，就向他的父祷告说，阿爸父啊， 在你凡事都能，求你将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要从你的意思。耶稣完全听从他天父的意思，他的话就到十字架上去了。腓立比书照样总结说，耶稣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也可以说听从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那样死在十字架上也是非常不容易的，他在十字架上的情景跟他在那高山上的情景是多么的不一样。在高山上是那么的亮，耶稣充满了光，父上帝也都在那里证明耶稣真是他的爱子。但是当耶稣在那十字架上呢，从中午到三点钟，太阳的光通常是最亮的时候，太阳的光那天反而完全没了，完全黑暗了。虽然耶稣还是上帝，但是他神性的光完全不发亮。他在那边看起来是最平凡、最可怜、甚至最羞耻的人而已。父上帝呢，完全不见了。耶稣喊叫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这就是地狱的痛苦。耶稣甚至需要经过这样为了救赎你，但是因为他多么的爱你，他就是做成这个。在那高山上，耶稣的三个门徒怕死，他们罪人怎么可能在那里跟圣洁的上帝在一起还活着呢？但是天父上帝说完他的话，马太在他的福音书里面接下告诉我们说，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，极其害怕。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，起来，不要怕。耶稣的声音说什么呢？起来，不要怕，你也不要怕，你的罪已经蒙了赦免。耶稣已经做成那受死复活的一切，你不必害怕。圣灵也已经借着福音，借着你的洗礼重生你，使你相信耶稣为你所做的一切。是的，借着洗礼，你已经与耶稣同钉十字架，与他一同埋葬，一同复活。你已经披戴穿上基督了，你真的可以听耶稣的话，不要害怕。基督的公义，天父上帝现在也算是你自己的公义。耶稣的听力当然是100%。现在上帝把你自己听耶稣声音的听力也算是100%。哇，这个真的是白白的充满上帝恩典与怜悯的福音。耶稣的声音叫你信这福音，你可以信吧，你已经信了。是的，因此耶稣所说的话，从他口里所出来的声音，在约翰福音第五章是指你这一位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，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。阿门。